周杰伦那首《算什么男人》之后，再来听听郁可唯的这首《小小天涯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电视剧《上古情歌》的插曲。在2009年，郁可唯呢，因为获得了湖南卫视《快乐女声》全国第四名，出道歌坛。2010年的时候呢，他就凭借个人首张专辑《蓝短裤》，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的最佳新人奖。来听听这个剧情版的《小小天涯》。 独自来这世界，心忽明忽灭，等待一段动人的情节，也期待明天，也想要握紧眼前，我的爱该怎么去书写？世界也用心一些，也渴望一颗冲动的沦陷，世界有多危险，我就有多么远恋，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，波澜泛起身 心浮沉。

期的我们熟悉的那个三小只都已经在慢慢的长大。这是即将迎来18岁生日的王俊凯的一首小棉袄。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王俊凯说呢，自己希望能够多多学习表演，今后不会再接那么多的节目。七月七日晴，许慧欣。 说了再见，舍得就能不再想念。说了抱歉，舍得就能理解了一切。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。我甚至日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一片一片怎么拼接完全。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我站在地球边，用眼睛看着雪，放开原来的那条街。记忆记忆起，黑夜忽然变白天，陌生车辗转，看见相爱的极限。我望着地平线，天空无际无边，听不见你的。

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。注意你还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很痛。 Oh,

Yeah.

过后，当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计较倔强向上扬着，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，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，每个都想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，我宁愿唱歌不提保持沉默，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，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就能够绽放，我受光的伤一路上带我成长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的身旁， 值得，我却束手无策。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，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

感受。 勇敢的爱不能模仿，这一次痛也不可笑，受过伤擦擦手掌一直如常。我曾感动也感伤，曾相信我们俩，此刻我却变成我的坚强，一想到分享散场。